晴雯聪慧的芳心难感情，难为你种种样样思虑的都内可怜，除却你怜心哪、还有哪把我疼。生安也不过几日功，晴雯说奴家不久要归皇土了，大约着小命儿呜呼也难以逃生，二爷呀你待我的生恩难尽数，连奴时私散千金做笑容，孙不够心疼，此恩德奴家今世难不报了，也只好结草衔环再来生。这晴雯口含一枝腮流泪，咯吱吱指甲刻下掌中情，痛哀哀全将此物与君赠，算晴雯未死的前身一般同，写字时啊翻纸长言书猛而泪，作诗时啊快水相随笔墨中，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心言，芳心一动改变形容，苏醒板上睁耳目，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，这宝玉忙去领帕香腮盏，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生情啊，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，退壶在调养中和体自明，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他语全无两泪淋，半晌说二爷呀你抽起奴家来坐一坐吧，可怜奴浑身上下骨节儿疼，赤公子手扶玉提挪冤枕，晴雯回首不消停，忙将袖袄轻脱下，此衣服与郎君兑换做表情，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形体，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妾从，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，宝玉他强忍着心肠往外行，耳听得一片声音，胡宝玉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回，这一回宝玉看晴雯二人的情意重，下一回坐骑文前去调芙蓉。 曲探晴雯真的是如泣如诉，唱出了白派浓厚的韵味， 谢谢您的支持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黛玉焚稿片段。

Come on.

脸蜜蜂，大山说话往前凑，一把手拉住黛玉的手儿不松，林黛玉情急忙躲闪，当时间气得娇羞面通红，说道是二爷一旁斯文坐，我知道你是我的命中磨难，心拉了扯扯什么体统，也不管人家手腕子发酸骨头尖儿疼，有人没人动手动脚讨人嫌，更比从前人来疯，一年小二年大，越来越大你不老成知道的表兄表妹，咱们亲骨肉，不知道传出去名声可知不好，听奉劝二爷一句话，表兄啊千万别当耳旁风，我的宝二爷常跟女孩在一处玩耍，嘴唇老有胭脂红，二爷情长大改变，必有那绝色的人儿挂在你的心中，二爷你往高处走，别把那有用精神随地扔，耽误时光去尊贵体，连累好人不安宁，一席话说的宝玉头低下，默默无言一声不吭，好心好意与他来亲近，不料想一腔热血化为寒冰，我有心与他争辩说几句，又怕他久病之人爱把气生，只好不言且回避，单等他怨气消时再来说明。贾宝玉站起身行他就向外就走，出离了潇湘，面转一